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 未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字嘅建軍革命嘅完成。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是“德不配位”，德咧就是德行、高尚的人格；位咧就是地位、待遇；配就是相配、符合、匹配的意思。德不配位就是话自身的德行要同你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相匹配。德不配位呢四个字呢，是出自朱子家训，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朱子家训呢亦都叫做朱柏庐自家格言，简称自家格言，作者是朱用纯，字号柏庐，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45年，即是公元的1617年。讲到朱柏庐这一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令人想起孟子有一句叫做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这一句金句。最近呢，耗资近1000亿港元的港铁沙中线工程丑闻不绝，港铁公司的高层和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的表现可以用德不配位同埋不仁而居高位嚟形容，我谂呢个系非常之贴切嘅。嗱，呢啲位高权重、高薪厚禄嘅人，好多佢哋嘅人格同埋嗰个德行，同佢哋嘅官职地位咧系不能相配嘅。由于德不配位，于是就必有灾殃。但系不幸嘅系，灾殃咧就唔系喺呢啲人嘅身上出现。而是要由香港人去承受。港铁沙中线有一半车站的周围的楼宇呢是出现沉降的现象，安全堪虑，但是居高位的人就说尚未超标，没有问题。特区政府高官的诚信、管治能力不断沉降，他们可以厚颜无耻，摆出一副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嘴脸，但是香港就因而不断沉沦。中国人都相信所谓因果报应，是吧？大家都成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就时辰未到。记得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讲的，为善则昌，不昌早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必灭，不灭早有余德，德尽则灭。呢啲真系100%嘅阿 Q 精神。点解唔可以建立一种开明嘅政治制度，或者依赖独立嘅舆论监察去制裁呢一啲德不配位嘅高官呢？位高权重嘅人作恶，要由人民去承受灾难，呢个系极权社会嘅常态。大家谂唔到嘅系，今天的香港和独裁专制统治的中国越走越近。多谢各位收看收听本节目，下集再见。